MyRadio 强势推出独立付费节目，赢爆全世界和郁敏射马。大家要记得要在独立付费节目的结账版面输入正确有效的 Gmail 电邮地址。多谢大家支持 MyRadio 全新的独立付费节目。 大家好，历史在笑，容共与清党第35集，这个礼拜六晚上10点钟播出。这一集呢讲的就是荧汪岛长制造分裂，北伐期间共党反扑逃脱政权，这个就是这一集的主题。咁啊，喺呢个中山南事变之后，蒋中正咧正式掌握呢个国民党嘅军政大权，系咪？咁啊，共产党咧就开始即系转守为攻啊，要迎接呢个汪精卫翻嚟广东主持呢个国民党嘅党政，同时咧就发起呢个岛长运动。呢、这个亦都系国民党嘅另外一次大分裂。不过到最后点呢？最后就是蒋介石北伐成功，统一中国。不过呢一集咧都好精彩嘅，礼拜六十点钟记得收睇收听。 新之后同大家见面啦，咁啊，啱技术人员提醒我咧，就系我哋原来100集啊，亦都息直咧，就系呢个应该系呢个今年啊，呢个应该系鸡年啊，年嘅最后一集嚟，好似系吓。如果唔系，又有下一集系 咁上下啦， 咁上下唔紧要啦。总之就100集咧，我哋俾一啲惊喜大家啦。啊，个惊喜就系后边啦，喺我嗰边嗰件 T 恤啊。咁呢件 T-shirt 咧就會喺今年嘅年宵嘅時候咧就會發賣啦。咁同埋而家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咧，都可以上My Radio 或者普羅政治學院我哋嗰個辦事處嗰度咧就去賣嘅嚇。咁嗰個設計咧，其實就係我同阿陳志宏博士咧傾過嚟嘅。咁嗰、那個諗法咧，那個 idea 都係話咧，我哋將一啲比較重要的物理學的程式咧，就呈現在一件 T 恤上邊。咁但係問題咧就係我哋有適當的難度啊嘛。適當的難度之餘咧，就係嗰個排版咧，亦都出現一個好大的技術嘅問題啊。咁我哋試下即係俾後邊我大家睇一睇啦。係。即係呢啲符號咧，本身已經好麻煩嘅啦，再加上咧，你如果揾翻嗰啲符號入邊嘅呢啲所謂嗰啲印刷啊，就更加麻煩。咁所以咧，我哋最後咧就係需要咧用人手去寫出嚟嘅。 嗱，即係呢個用翻台長當時同我提出呢一個諗法嘅時候嗰個對話，話翻俾大家聽啦。即係台長又係啦，攞呢件衫嚇。嗱，而家睇見呢件咧，好似烏哩馬茶咁，但係其實有條你發覺有條色喺度嘅。咁台長嗰陣就問我：喂，陳志宏，你幫手揾條咧？即係致敬嘅色得唔係科學上面致敬嘅色，咁我科學上面致敬嘅色，我估都喺物理學入邊揾嘅啫。 梗係啦。 咁然之後就話你可唔可以整條一啲咧，乜嘢物理都盡量同我塞曬落去，有咁勁得咁勁，有咁複雜得咁複雜，啲符號有咁 刁轉得咁刁轉。 係啦，有咁嚇人得咁嚇人。咁跟住咧就咁咁會唔會再吸引到人咧？咁樣嗱咁其實好迷茫嘅，因為你話科學上邊有冇一個統一嘅理論，然之後去包含曬所有我已知嘅科學咧咁啊？科學我更加冇嘅，即係物理學都做唔到嘅而家。你知愛因斯坦窮佢一生嘅智慧去揾一個好統一嘅理論，咁仲未成功啦。咁但係咧，其實我又唔會話係即係雖然個研究未完成，但係咪完全揾唔到一啲嘅嘗試，或者係盡量揾到一啲方程式或者符號嘅表達嚟去盡量將我哋已知嘅科學去擺入去咧？咁我盡力去揾啦。咁其實呢一個咧，就算喺即係學界入邊都好熱烈地討論嘅。究竟我哋而家嘅科學知識去到一個咩嘅地步，你即係能夠將一啲我已知嘅尤其是物理科學啊，擺喺一條方程式度咧，咁我死揾難揾，咁啊都揾到一啲嘅。咁而家喺 T 恤上邊咧，同埋而家喺呢個即係身後我哋嗰個即係顯示屏上邊咧，就係揾到嘅呢個式咧，就係盡量咧，就係將我哋已知嘅物理科學係擺入去。 係啊，嗱，我首先要講講咧，就係咧著呢件 T 恤咧係唔夠嘅。 因為著旗的時候呢，有些人呢，特別你的女朋友會問你入面講什麼呢，咁你能夠噏一兩句呢， 係噏一部分俾佢聽， 部分俾佢聽呢，其實你已經即係表示到你嗰個自己嗰個身價啦。 嗱，即係同埋就係呢，即係我嗰陣呢去搵啲色嘅時候，我好擔心，因為呢你如果搵一堆嘅色擺上去咁樣呢，咁其實你同喺大學入面嗰啲咁嘅系衫就冇乜分別嘅。咁啊，即係一搵呢梗係要搵啲出面又冇，係咪？即係甚至乎咧，我特登揾即係揾到呢條色落嚟咧，直頭係連箱嗰度都唔係用呢條色嘅，即係我都係即係第一次有人揀揾一條嚇咁嘅色嚟去就整落個 T 恤嗰度嚟去印。咁啊，但係一陣間我哋要解一下嘅，即係條色。 梗啦，即係你聽咗之後，咁你起碼吹下水嘛。即係人哋問咧，嗱，你打兩個名出嚟咧，其實已經即係可以嚇得暈人嘅啦嚇。咁但係呢度成十個名啊嘛，十個名個個都框框聲啊嘛。 而家就係阿台長頭殼頂同埋個頭遮住咗後面咧，即係嗰條色嘅圓形啊。咁我哋就喺嗰個 T 恤上面將條色寫到即係攣弓蝦米咁成條蛇咁啦。咁即係純粹為咗型啲嘅啫。 唔係，咁你嗰、那個 同埋條色太長，你唔夠位寫 啊。神探伽利略都係咁樣噶嘛，係嘛？你喺黑板喺上面，寫到嚇，即係好似隨意發揮咁樣。 嚇！你話如果又太一板一眼一行一行寫咁，我覺得好似比較悶一啲。OK， 咁啊，所以咧就即係嗰啲 T 恤上邊咁啊，大家睇下，即係純粹睇一個設計上一個表達啦嚇。 啊，嗱，你涉及到呢件 T 恤嗰個設計，我仲有少少嘢講嘅。 嚇， 頭先提到咧，你講到話，喺物理學上邊咧都好有興趣咧，好有動力咧，去揾一條色去概括曬， 即係所有意思啲物理 人物。嗱，呢個喺科學嘅理論上面叫做簡約主義 （reductionism）， 其實呢個係即係西方科學嘅最大嘅動力嚟嘅，就係我哋希望咧用越嚟越簡單嘅方法去講越嚟越多嘅科學現象。 係係係。 簡單嚟講就係我哋有好多唔同嘅科學嘅所謂呢啲 subject 啦。科學項目啦，譬如舉例，我哋有物理學，我哋有化學，我哋有生物學。但係睇唔睇到我哋一路講咁耐，其實個動力就係要將所有呢啲咁嘅不同嘅科制，要將佢簡約成為物理學。 係係係。 而成個西方科學嗰個動力就係喺物理學入邊，我哋已經唔係用文字去表述呢啲現象，而係用數學嘅方程式去表。即係表述呢啲現象，所以伽利略講過就係、物理學嘅語言唔係語言，係數學。咁我嗰個具體嘅目標係咩咧？就係我哋希望有一條方程式能夠概括曬應用於曬我哋所有 現在我哋見到所有嘅自然現象。即係我好記得以前有一位即係喺我喺紐約大學讀書嘅時候，有一位老師講啊，咁佢就信奉一樣嘢，佢話只要你有無限嘅計算嘅力量。憑住我哋學識到嘅呢啲咁樣嘅物理數學嘅方程，就可以幫我哋將成個世界嘅重複翻曬出嚟。 嚇， 佢講全部嘅意思就係話，包括你化學同生物學嘅現象，甚至乎社群嘅現象。 咁佢話甚至人嘅意識咯。 係啦，佢話認為咧，歸根結底所有嘢咧，就只不過係一啲物理數學嘅方程式咁樣嚇。咁啊，但係即係當然啦，呢個就係其中一路嘅即係科學家嘅信仰。 咁但係去到量子力學嘅時候，就開始有少懷疑咯，得呢樣嘢即係得唔得咯？咁但係嗰啲我哋唔講啦，我哋以前都喺不同嘅節目入邊都講過啦。咁但係最緊要咧就係。咦，當一件衫嘅時候，咁啲人會問你：咦，件衫咩嚟㗎？咦，入邊有啲人名，我睇落去。咁嗱，第一樣嘢咧，喺我嗰度嚟講，啲人名唔好讀錯，或者唔好唔識讀嚇。OK， 咁所以咧，我就喺度讀一次俾大家。 即係其實就算個衫嗰度咧，你都睇到嘅。即係如果攤出嚟睇咧，你發覺咧，唔係淨係即係得啲字喺度嘅， 有人名㗎， 側邊有啲人名喺度， 有人名喺度㗎。 而且嗰啲人名你即係恰巧就係一個注腳，就話俾你聽，呢個符號其實意味住呢、這個即係有個背後一個好大嘅科學家咧，係曾經喺呢度有好大嘅貢獻嘅。咁所以你睇到呢條色咧，上面咁多人名咧，其實就係有人企圖去將咧所有我哋已知道一啲喺物理科學入邊好重大貢獻咧，就融匯喺呢條色嗰度啦。 係啊， 咁入邊其實可以係咁數下咧。 我哋知道嘅嗰啲廣義相對論啦，甚至乎嗰啲上帝粒子嘅發現啦，甚至乎係量子力学嘅發現啦，甚至乎係量子力学嗰套理論入邊其中一啲好重要嘅演繹方式，譬如Feynman 啊呢啲咁嘅，即係呢堆咁嘅名字全部夾硬就擺曬喺呢度。咁你話呢條式實際上有冇人真係攞嚟去用，然之後攞嚟計啲嘢咧？咁可以話冇，OK？ 但係你可以話佢係一種即係一種嘗試即係拼合嘅方式，即係如果你話真係要將啲嘢統一起上嚟咧，佢最後咧寫出嚟嗰條式就會大約用呢個方法咁去寫出嚟噶啦。 嗱，好彩咧，就竟然咧有啲人仲再生喎。有大一半，超一半，六成到咧係死，已經過身噶。但係有仲有啲仲喺度 嘅。嗱，阿 Hicks 啦，頭先講嘅咧，希格斯波色子嚇。 係啊，嗱，咁我哋即係去讀一讀啲名先啦，係咪？因為冇搞啦啦。第一個咧就係 Schrödinger。咁又喺我嘅，應該係我嘅左手邊。 咁我位由件衫我開始講 嘅。睇唔到嘅件衫， 你可能你度你睇到，因為你睇到你指出嚟。 嗱，就係由翻即係件衫由下面可以掃翻上去啦。OK， 咁嗰個最大個 size 嘅符號，其實代表住波函數 wave function 嘅。咁啊喺呢度咧，其實就俾咗條式出嚟，就話個即係你喺任何物理科學過程入邊。如果你講緊一件物件，佢嗰個波函數，咁佢係用一個乜嘢嘅，即係可以會等於啲咩嘢咧？咁開頭嚇 Schrödinger 咁誒一個用波函數去表達。 啊，波函數咧英文係 wave function 啊，即係啲波動嘅函數啊。 即係其實就最後意味住咧呢件嘢佢嗰個嘅機率波，亦都係由個波函數計出嚟。 即係佢個 probability 啦。 係啦，佢喺時空上面嘅分布，個機率波分布係。 咁跟住到 Feynman 啦 ，Feynman 呢個如果我睇應該呢個係微積分嚟嘅喎，呢個積分嚟嘅喎。 嗱 ，Feynman 其中一個最重要噏佢嘅嘢就係佢叫 Feynman path integral。其實即係費曼喺佢嗰個嘅量子力學有佢一個好獨特嘅演繹方式嘅。佢就係話咧一個量子系統佢點樣隨住時間演進咧，就可以用一個積分嘅方程式咧嚟去表達出嚟。咁即係其實就佢喺開頭去奠定呢一種咁嘅寫法嘅時候咧，喺實際上計嘅時候咧，其實唔係一個太方便嘅計算方法嚟嘅。但係攞到今時今日咧，如果我係想用交俾電腦嚟幫我去做一個運算，嚟幫我將一個量子系統去一路去計算係下一刻會點嘅時候咧，就發覺呢一個嘅 Feynman path integral 嘅方法係一個好有用嘅方法嚟嘅。 呢個都係還原率嚟嘅係咪？ 啊，咁佢就話俾你聽就係話呢堆咁嘅波函數。佢係點樣隨住成個系統入邊能量嘅變化嚟去改變佢嘅嗰個嘅還原率嘅演變？ 啊 okay. 啊、 即係其實佢企圖就話俾你聽，呢、這個波函數其實亦都背後意味住啊，成個即係機率波嘅變化。呢機率波變化係會根據乜嘢變化呢？就係根據呢個積分符號後邊嘅所有嗰堆嘢，而嗰堆嘢係咩嘢呢？就係、是、一啲能量嘅分布。就是咁嘅意思，所以咧喺呢一個 Feynman 之後嘅嗰堆嘢咧，全部基本上咧都係同一啲能量嘅嘢有關。 係啦，咁跟住咧就呢個名字要比較刁轉啲啦，大家唔好讀錯啊！呢、這個係 Euler 唔係 Euler 啊 ，Euler E U L E R。咁 Euler 其實就唔係物理學家嚟嘅 ，Euler 係數學家嚟嘅。咁佢呢個 E 就喺數學界入邊都好出名噶啦。 嚇，一個自然數啦，2.71828128。咁其實呢個數點解又會喺即係物理科學出現咧？咁其實應該咁講啊，喺即係積分啊嘅時候，呢、這個 Euler 即係呢一個咁嘅 E 呢個自然數咧，就經常會出現到嘅。咁你可以就係話當佢係一個自然界入邊經常出現嘅數嚇，咁佢於是乎喺呢一個描述自然變化嘅一個咁嘅積分嘅時候，有呢個數亦都得一啲都唔奇。尤其是如果即係就正如話，如果我哋講一啲系統入邊佢有一啲圓形對稱嘅時候咧，就一定有個派呢個數出現。咁而 E 呢個數咧，基本上我可以話就係話喺成個宇宙入邊，你幾乎你揾唔到邊幾個即係物理科學過程係完全可以。不需要用到 E 呢個。 唔係，咁你有幾個數學嘅常數，其實我哋都成日用嘅，譬如派啦，係嘛啊 ？E 呢個都 係。啊，喺物理學入邊，即係喺嗰個尤其是量子力學入邊，一個特別重要的意義就係話，真係如果你討論到一啲波函數去隨住時間嘅變化咧， 這個依字就基本上一定 就一定會出現。 嗯 啊尤其是你講到那些複即係複數嗰啲，即係開方負一呢啲咁嘅數咧，你會發覺佢基本上就係 即係所謂 imaginary 咯。 係啦係啦，你冇呢個 E 字，基本上你就好多嘢你唔使計嘅。 OK， 好啊。咁跟住呢個就喺物理學界入邊咧係一個突破性嘅發現啦。呢個係常數，呢個 Planck constant 嚇。 咁 有個佢仲有一畫喎，佢仲有一畫喎。 如果多一畫嘅意思就係話咧，將原本 h 呢個數除以二派。 嗯。 如果咧 h 呢個數字啊喺物理科學入邊冇用一畫嚟去表示嘅時候咧，都係叫 Planck constant。咁就即係大約係6.6134嚇，跟住乘上10^-7咁樣嚇。咁然後就係再除以二派咧，就係呢個叫 h bar 嘅呢個數。咁都係喺量子系統入邊，你就見到即係就會有呢個咁嘅數字嘅出現啦。即係譬如話一個光子佢嘅能量有幾多啊？咁就係普朗克常數 Planck constant 乘翻上嗰個光嘅嗰個 frequency 頻率，咁就係代表住呢個光子嘅一個嘅能量係幾多？即係好多時牽涉到量子力學邊嗰個量子係有幾大有幾細嚇，一個光量子或者係一個磁嘅量子幾大幾細？你發覺個數式表達最後一定有個 h 呢個數字喺度。咁所以如果我討論得係一個系統，尤其是係一個量子系統嘅話咧，又係一定有咁嘅數喺度。 係啊，嗱呢個常數咧，其實就係二十世紀初。整個跟所謂古典物理學分野的一個最重要的指標來的，因為有了這個之後呢，就我們開始進入了這個所謂量子力學的世界。 是 是是、亦都是愛因斯坦得到這個啟發，就是咦，就是用這個光子的理論去解釋光 的波動。咁跟住愛因斯坦啦，咁呢個就比較難啦，呢個淨係得 R 呢個其實係咩嚟嘅？呢個係 嗱，咁呢度又要連埋前面一齊去講啦。咁其實成條式入面咧，由 Feynman 嗰積分開始，一路去到 Euler 呢啲 E 咁嘅數，一路開始，後面嗰堆嘢基本上咧都係同一啲能量分布有關。咁你可以話任何一件物件，你考慮佢嘅能量分布嘅時候，咁即係睇你嘅尺度幾大，睇幾大睇幾細啦。如果佢係一啲喺好大嘅引力嘅場合嘅時候，咁你就一定要將呢個廣義相對論考慮埋落去。咁其實呢一度講得 Einstein 有個 R， 咁呢度係講緊一個類似一個Ritchie scalar 呢啲咁嘅嘢。你如果睇翻嗰個愛因斯坦方程入邊咧，將佢拆解翻咧，呢個 R 咧大約就蘊含咗咧呢個空間如何扭曲嘅一啲資訊喺背後嘅。 咁呢個應該係牽涉到所謂嗰個廣義相對論。 係啦，係啦。咁當然你話，如果基本上在你呢個系統亦都唔會話有乜嘢好強嘅引力令到空間扭曲嘅時候咧，咁成個項基本上就零咗噶啦。咁於是乎喺你呢個積分入邊，你就唔需要考慮即係呢一個愛因斯坦方程俾出嚟嘅效應啦。但係如果呢樣嘢被不可被忽略嘅時候咧，咁呢個項就要喺度啦。咁於是乎佢就要即係喺你計算嘅時候就一定要有呢堆嘢喺度啦。咁你睇到啦，除咗有個愛因斯坦方程，下面仲有個即係牛頓嘅嗰個 constant 啦。咁就有個大街 G 喺度嘅， 呢個就二咧。 咁其實你發覺無論係即係喺呢個牛頓力學入邊，一定就有嗰、那個萬有引力常數。但係就算愛因斯坦方程入邊咧，佢既有呢一啲愛因斯坦佢寫出嚟嘅嗰啲張量啊，或者係一啲純量啊，亦都有嗰個嘅牛頓力學嘅嗰個嘅常數喺度嘅嚇，咁所以我就會話呢個愛因斯坦方程其實包羅埋嗰個嘅牛頓力學喺背後嘅 嚇， 咁所以其實喺呢一度你睇到就係話嗰個系統點樣係隨住牛頓力學，甚至乎係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去演變，咁就喺呢個項度反映到出嚟啦。 係啊，嗱咁跟住呢個就要講多少少啦，因為呢個 Maxwell Young Mills 啊，咁啊。條方程式入邊咧，唯一有一個中文姓入邊嘅啫，係唯一一個啫咁所以呢度咧就要，而且係唔同時代嘅人嚟嘅。Maxwell 應該係19世紀嘅，早多成百年前嘅。咁跟住，楊振寧而家仲喺度，仲健在啦嚇。Mills 都無影無蹤啦，即係呢個人有呢個就即係同其他啲就完全唔同級數嘅啦。咁你點解釋呢樣嘢咧？ 嗱，咁啊喺即係如果物理學入邊啦，我甚至乎講嘅比較廣義上嘅成整個科學入邊，你 物體除了它會參與萬有引力相互作用之外，如果你是本身亦都係帶電的嘢咧，亦都參與電磁作用。咁所以咧喺呢度 Maxwell 咁啊，其實講緊嗰個電磁理論，即係無論你係光子本身，亦或係任何帶電粒子本身，如果只要你係帶電嘅，你參與呢個電磁作用嘅時候咧，咁呢一度 Maxwell Young Mills 嘅呢個項咧，咁就會喺度噶啦。咁除非你唔係一個帶電粒子，咁你係純粹一個質量嘅點中性嘅，咁就唔會需要考慮到咧呢啲 Maxwell 嘅效應。但係喺呢一度啦，即係通常一件物件佢入邊如果係帶電嘅，或者佢係本身佢可以被電離嘅咁樣，咁嗰啲佢點樣隨住成個電磁理論去演變咧，就喺呢度，即係就喺呢個項嗰度包含咗出嚟。睇見呢個符號好似好簡單，四分一 F 二次方嘅，但係呢個 F 唔係一個數字嚟嘅，係一個四乘四嘅一個。即係一個張，即係一個 tensor 一個咁嘅嘢啦。咁然後入邊亦都包羅咗即係 Young Mills Gauge Theory 嘅講法喺裏邊嚇。電同磁點樣去互感互生，甚至乎係同嗰啲電弱嘅相互作用 weak interaction 係點樣統合，都係擺曬喺呢一個咁樣嘅行裏邊嘅。所以就係話咧，呢度其實好包羅萬有地，就係將電磁電的作用咧、磁嘅作用咧，甚至乎電弱的作用咧，都擺曬喺呢個項裏邊。 好，咁跟住就到 Dirac 啦，咁亦都係一個即係相當之重量級嘅物理學家嚟嚇。咁呢個就比較對我嚟講比較難啲，咁所以你讀白啦，呢、這個你 嗱呢 Dirac 喺呢個 Dirac 嘅項，你基本上就當將佢咧企圖將狹義相對論同埋量子力學嘅效應擺埋一齊，咁的而且確就係咧，如果你講緊原子世界越係細嘅尺度嘅時候咧，佢嗰個嘅即係尤其是你講緊一啲啊嗰、那個嘅電子，佢係其實個速度可以喐得非常快嘅，快到個地步，你需要用呢一個狹義相對論效應嚟考慮嘅時候咧，咁你就需要咧將個方程稍微改一改，就用到 Dirac 嘅一啲即係理論去擺到落去啦，即係所以就係話咧。在大尺度的世界，你是要考慮廣義相對論大重力場合，跟住在一個不大不小的尺度，你可能需要考慮到電和磁甚至乎電弱的作用，再去到一個更加小的尺度，就是這些大電粒子甚至乎表現到這個狹義相對論效應的時候，就有個 Dirac 的項在這裡。我們其實有講過，即其實就量子力學都要計到叫 Dirac Equation、其實也是你要發覺將這個量子力學和這個狹義相對論放在一起的一個結果來的。 是啊，咁咧就跟住落嚟就幾特別喎，全部日本名嚟噶咯，係嘛 ？Yukawa、Kobayashi 喎，嗱呢個跟住呢個咧就比較特別啲啦，因為我識少啲日文，所以我能夠解釋嘅。其實理論上應該係 Masakawa 嘅，咁但係日本人佢哋好多時咧，佢哋即係讀 S 嘅時候咧，佢哋會略咗個音嘅，所以叫咗 Masakawa 嚇。咁就呢個亦都體現到日本物理學嗰個貢獻啦。 嗱，咁如果講得，尤其是我比較清楚就即係 Yukawa 啦。咁佢基本上就講得喺個原子核入邊所發生嘅事嘅。咁如果講得呢一個嘅喺原子核入邊嗰啲質子同嗰啲中子之間會唔會有啲嘢幫手去黐埋佢啊？咁嗰啲咧，咁其實 Yukawa 佢嗰個嘅理論咧就喺呢度有個貢獻，即係大約解釋咗俾我哋聽。點樣由呢、這、一個數理嘅層面去理解點嗰啲咁樣嘅核子入邊嗰啲唔同嘅粒子係點樣係被黐埋一齊嘅？所以呢度咧 介子啊，如果我 係啦 ，meson 啊，唔係 meson， 就係湯川啦，應該湯川受處啦。係 啦，係啦，係啦，係啦。咁即係話咧，我喺呢度就講緊純粹一個原子尺度入邊啲物體係點樣去相互作用嘅一個效應嚟嘅。咁喺大尺度我哋睇唔到。咁OK， 咁跟住咧就呢、這個就係最新噶啦，呢、這個我相信咧近年先加上去嘅，呢、這個就最撚尾啦 ，Higgs 啦， 係 啊，咁就係應該係咪同嗰個所謂嘅 Higgs 呢個 boson 嗰有關 ？Higgs boson 啦 ，Higgs field 啦，呢啲都有關啦。嚟到呢度就講緊一個咧更加細嘅尺度，同埋講緊一個更加完整嘅粒子模型。即係我哋呢度希望咧呢條式入邊咧可以就係幫我將所有我哋已知嘅粒子。佢會點樣？佢嘅能量結構係點變化？佢嘅方程係點嘅樣？擺曬落去。咁當然就係話啦，先前講嗰堆嘢咧，都係一啲有帶電冇帶電啊，或者係一啲完全係 bosonic， 即係完全係唔會有質量嘅一啲咁嘅粒子。但係會唔會有一啲粒子係超越咗我哋先前討論呢啲咁嘅四大相互作用，然之後就係一啲更加終極嘅粒子 咁其實就係講緊上帝粒子啦，因為上帝粒子佢係可以幫我將一啲質量係賦予去一個粒子嗰度嘅，佢係一個更加高層次啲嘅一個場嚟嘅。咁佢呢個場嘅能量變化，咁會唔會亦都掌管到我哋已知成個粒子模型嘅即係嗰啲粒子嘅即係表現嘅方式咧？咁一定有，咁起碼即係 Higgs-Boson 上帝粒子就一定係受到呢一個嘅即係Higgs 嘅呢個場去管制住，亦都係好多其他嘅粒子去同呢個 Higgs field 相互作用之後，亦都會係表現到或大或小嘅質量，甚至乎係冇質量。咁所以喺呢度咧，即係一下子我哋好好大野心地將好多我哋已知嘅相互作用咧擺曬喺呢一度。 嗱，頭先你講咗大概廿零分鐘到咁啊。但是講緊嗰個物理學嘅歷史係差唔多成百幾年嘅歷史嚟嘅， 係由好純粹嘅經典牛頓力學，去到後來發展到嘅量子力學，甚至乎喺成個粒子物理嘅世界，我哋已知道嘅四大嘅相互作用，甚至乎我哋喺呢一個嘅標準模型一個最近亦都係最後嘅一個發現，就係呢個上帝粒子，我哋全部將佢擺埋一齊。 嗯， 然之後我哋擺埋一齊之後，佢成個即係呢個能量系統牽涉到咁多我哋已知道嘅一啲物理相互作用之後，佢呢個系統嘅能量係點樣係憑住我哋已知道嘅量子力學嘅形式嚟去表現出嚟咧？咁係唔係話所有粒子一定要即係透過呢個量子嘅形式表現出嚟？又唔係完全係，其實好視乎嗰個系統嘅大細，即係我哋睇嘅尺度係多少。但係即係其實喺呢度咧，即係我就要補充一點啦。呢條式係咪真係一條有用、準備好攞嚟俾人哋去計數嘅式咧？ 梗唔係啊， 就唔係啊。其實有多餘。其實其中一個最大棘住嘅位喺邊咧，就係話咧，究竟喺呢個量子嘅世界點樣過渡去我哋而家眼睛見到嘅世界，甚至乎更加大尺度嘅世界咧？呢樣仲係一個疑問嚟嘅。但係我哋相信就係話咧，只要如果我哋有一日好順利能夠發展到理解到個理論，喺量子世界點樣過渡到我哋經典世界嘅時候咧，咁條式就應該係咁樣嘅啦， 嚇！ 我哋相信呢一個量子力學嘅式咧，係可以去將佢普適到去成個大尺度嘅世界。只要我哋能夠將量子力學合理發展到一個地步，佢能夠幫我去將由量子世界過渡現實世界嘅過程好好地去整理出嚟咧，咁呢條咧就係一個好合理地即係去融合所有經典量子高能同埋粒子物理學嘅一啲即係一個咁樣嘅方程式。 係啊，咁如果調翻轉嚟講咧，其實量子世界同我哋現實嘅世界或者更加大細啦。嗰條鴻溝而家我哋仲未一條橋可以搭過去啊！ 未得嘅，而且係即係越嚟越發現都唔係咁容易做到嚇。即係點解抄呢條式出嚟？即係唔好諗住啊！即係有人識得用呢條式去計任何嘢。其實如果你再仔細啲喺網上邊揾咧，去提出呢條式嘅嗰班人，其實正正就係嗰、那個Parameter Institute 嗰班，即係喺加拿大嗰度嗰班。咁佢 都前幾年攞諾貝爾物理學獎， 即係佢哋就集中咗好多嗰啲咁嘅理論物理學家喺度噶啦。咁即係佢，即係其實呢條式咧，就係佢哋班人提出就話嗱，如果你話要夾硬即係將我哋已知嘅一啲物理科學嘅方程擺成一個比較合理啲嘅樣咧，咁大約就係呢個樣啦。咁所以呢條式咧，佢俾咗個名叫 Unknown Physics， 就盡量將我哋識得嘅物理咧擺喺條咁嘅式嗰度，咁啊，即係行內人一睇就知道咧，咁梗係有啲符號即係定義得好唔仔細啦。即係你個積分之後開咗個頭，但係又冇嗰個嘅積分嘅嗰個尾嗰嚿嘢咧，又唔見咗啦。咁即係呢度係即係所以我會話啦，呢一個就係一個純粹藝術符號表達咁嘅意思啦。 我哋空島人係夠噶啦，呢啲真係冇所謂啦嚇。咁以我一個行內人嘅問題咧，就係、是。它入面對於我們以宇宙已知四種力量是否已經綜合在裡面 是、啊、如果你說是萬有引力的話愛因斯坦那項牛頓那項、然後那個電磁作用和這個的電弱作用就在 Maxwell Young Mills 那裡放進去、然後這裡再說即是這裡你可以說 Dirac Yukawa、甚至 Higgs 基本上你可以說將那個強的相互作用、甚至乎我們知道的一些譬如 Higgs field 的這些東西都放進去、 所以是一條很即係好好有綜合能力嘅程式嚟咯、 但係未亦都未完成。你話實際上 有冇一個理論已經成功地將強相互作用都係融合埋喺先？譬如話 Young Mill 水結嗰度咧，又未算。另外就係話萬有引力係咪亦都可以將佢完全由一個統一嘅理論融合咗喺即係其他嘅長論入邊咧？亦都未。所以呢度你見咧啲嘢啊加啊減啊，將夾硬擺埋一齊咧，係即係要面對嘅問題就係話。佢哋係實際，即係你嗰個加減嘅意思係咩嘢咧？嚇，即係有時變咗你係咪將個蘋果加落個橙度啊？咁呢啲唔係好清楚，所以呢條式我覺得係有啲係攞嚟兇人嘅啫，嚇，唔係真係攞嚟去計嘢嘅。 冇嘅，咁我覺得其中一樣嘢，你都要翻去喺大學入邊試一試咯。就係、一年級嘅學生咧，能唔能夠好似頭？如果假設冇聽過呢個節目咧，佢可唔可以好似頭先咁講下曬出嚟咯？ 啊！你咬我講第二次都問題。 係嗱，咁即係嗱，係啊，陳俊文博士呢啲功力先能夠。即係喺廿零分鐘之後搞掂呢件 事。硬嚟，我自己都一即係其實你問我一頭霧水，因為即係點我感覺即係點解會比較覺得難嘅原因就係因為咧，這個統一嘅方程、統一理論其實係未完成呢樣嘢嚟嘅。不過你可以話就係佢有人夾硬將呢啲嘢係擺埋咗一齊。這個係一個預估，即係可能出現嘅形式。咁但係你話最終極嘅答案係咪一定係咁咧？我就唔會話即係一定唔係嘅。咁但係就即係喺呢度就可以即係表現到俾大家睇，就係話物理學家嘅用心大約係點嘅樣，佢嘅企圖係點嘅樣。 咁但係一件咁平，即係咁即係唔係太多錢可以買到嘅衫咧，能夠綜合到咁多嘢。 以我所知，冇人將條色。整到整成 T 恤嘅，因為太大膽啦。 係啊， 寫呢條色都係太大膽嘅嘗試啦。佢仲要將佢整埋 T 恤。 所以大家如果係呢個節目嘅支持者咧，你一定要盡快嚇買一件咁嘅衫嚇。 唔係，我就算你唔係攞嚟著咧，你攞嚟屋企咧，你晾衫掛喺度咧，都嚇死人。 好啦，咁我哋呢一節就完成，我哋下一節翻嚟就講一講最新嘅一啲科學嘅發現啦。